多会儿我一死这就绝种。 嚯，好，您千万别死。这么着，钱没有？ 怎么着？ 今天喜满座满， 是 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都来了 啊！ 您这么着，来对五坠子怎么样？ 来一个 啊？ 可以 啊， 可以 啊。 但是我唱可是唱啊 啊！ 咱们按照50年前那个表演模式， 我们就听的是传统的， 过去老先生听过的 啊。 您今儿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嗯， 年轻的朋友们过去没看过这种曲艺表演形式， 怎么样啊？ 今天是个领略 哦， 加深您的了解。 太好了。 哎 啊， 过去唱坠子呀 啊， 不在这大剧场， 在哪儿啊？ 全是小茶馆。 嗯， 那会儿叫坠子馆， 是 在那儿唱。 嗯嗯， 哎，而且呢不卖票 哦， 都是打零钱 哦， 唱完一段端着小笸箩下去打钱 哦， 哎，这叫零打钱 啊、哦、 啊！这个而且呢，那会儿唱跟现在也不一样。 那、啊、怎么着呢？ 那个首先得化妆， 化化妆。 对， 好， 您看没有 啊？ 首先您看 啊， 我把这个袖子挽起来， 撸胳膊挽袖子， 这舞坠子嘛， 哦， 就得拿出点上舞的精神来。 嗯嗯 啊，光挽袖子不成， 还怎么着？ 把大褂掖起来， 我把大褂还得掖起来。 对。你看五坠子呀、 啊，哦， 五坠子都得这么唱， 是是是， 光掖大褂不成、啊， 还怎么着？ 把脑袋还得蒙上点， 还蒙。 你看，五坠子都得这么唱， 哦， 哎，而且扮出来得漂亮。 嗯， 你瞧怎么样啊？走，你瞧这景天， 嘿， 啊， 好， 怎么样？ 是啊， 好啊， 知道是五坠子， 不知道呢， 以为你爸爸死了呢， 嘿。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整个日本的浪人呢？你这是？ 哎，过去唱古坠子都这样， 都这样， 让你一看就得卖力气。 哦，好，好，好，那、啊、您来吧，您来吧。 谁呀、啊？ 您来 我呀、 啊？啊， 不成不成，这一个人还没法唱。 哦， 您得帮个忙。 我帮什么忙啊？ 帮我拉那坠壶。 哟，这我不会啊， 不会 啊， 啊，就一过门儿。 怎么一过门啊？ 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哦， 行行行 啊， 这叫整整活吗？ 什么叫怎么怎 啊？ 就你这态度就不成，你轻视这工作呀？ 啊， 就这一过门，你以为容易呢？ 这有什么呀？ 有什么？你先来一半，我听听吧。 没什么，你来吧， 不成， 到这来。 就你这态度就不成，这待会儿咱配合不好。 你怎么那么小看我？人家这有什么？这个没什么。 多少年不上上海来一趟，待会儿你配合不好，让人笑话，对不起观众，这不成。 嘿，来来来， 咱得负责任。 行行行行行， 你来，让我听听。 这有什么？这个 啊。 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不就这个吗？没吃饭， 吃了， 没吃饱， 这么多个馒头，吃六个， 你对得起这六个馒头吗？ 嗯 啊， 我们这叫五坠子，得拿出点上古的精神来。 嗯， 一架的弦儿，胸脯挺起来，把眼睛瞪圆了，往起一架弦，这架子。这才成啊， 不是 人家跟这摔跤的似的。 那当然，你瞧你这绳子了， 这要死了，这个 你才要死了呢， 要延期一点成 大的事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来， 真是 来，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啊， 这哪成啊，这哪成啊，你这没底气呀、啊、这圆子这么大，后边那先得听得见吗？楼上楼下的啊，大点声怕什么的，再来来，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哎呦，要了命了，简直！ 你知道我怎么唱？你这调门太低，再挡点，来来来，使劲！走，瞪眼，走，挺胸脯，走！ 怎么了？你 来不了了 啊？ 你唱我唱啊？ 我唱啊？ 你唱你折腾我干嘛呀？ 这不是怕你配合不好吗？ 就这水平不行，让李军来得了，让李军来的。 嗨，你这有人 这什么事儿？ 那可不，我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那我凑合吧。 你瞧，这也太凑合了。 那不凑合怎么办？ 赶紧唱。 哎，那咱开始， 开始。 不过这个你看着啊 啊， 待会儿啊，我从后台上场。 嗯， 你呢打一遍电铃。 干嘛打电铃？ 哎，过去上场之前都打电铃。 哦。 我走到台中间，看见没有？这是一小木头。 嗯。 我一拍这木头。念四句定场诗，然后咱是开板就唱。 行了，怎么样？瞧好不了，来了， 来了， 哎，怎么瞧怎么像日本浪人。

那你那意思？ 文的得好，武的得行，半文半武，更得说得过去。 说什么就得唱。 那当然，那全听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爱听文的是包公、啊， 哎， 爱听武的是梁山的饼。 我错， 半文半武的乡巴传 怎么样？ 咱还有半辈就没有交代清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说秦琼， 嗯 啊，到秦琼、 嗯， 秦琼家住呢在山东，山东有一座历城县，历城县里边有秦琼，秦琼又叫那秦叔宝，叫秦叔宝的那是秦琼，秦琼骑的一匹黄骠马，骑黄骠马的是秦琼，秦琼手持着书童剑，是书。通奸的那是秦琼，若问秦琼的命和姓，他是姓秦命琼，叫秦琼啊。 刘爷，换人吧，秦琼累了， 这主要人了， 累了，累了， 换人，换人。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放下了秦琼了，暂且不表啊， 当当当当当啊！ 表表八爷的叫罗成啊。表表八爷的叫罗成啊，表表八爷的叫罗成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 开，过来，上来，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你抽风似的干嘛你？ 你砸桌子干嘛？ 废话，你砸不许我砸呀！ 不是，这不罗成啊， 罗成， 罗八爷 是 主要人物， 对， 他露场了， 他露场了，断腿折了。 你看，你这往下听词儿， 是 怎么话说的？ 词来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位罗八爷， 当当当， 和他的爸爸老罗义哥俩迈步就出大厅啊！ 这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我说你怎么老拦着 我？我拦着你吧， 怎么意思？ 你不说人话了？ 怎么了？ 你等会儿 啊， 罗成、罗毅，这二位什么关系？ 父子关系。 哦，你知道啊？ 嗯， 你刚才唱什么了？ 我唱什么了？ 你唱哥俩了。 谁呀、啊？ 你 我 啊？ 不能， 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我说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你想啊 啊， 罗成、罗毅这是爷俩， 对。 我能唱歌俩吗？ 您刚才就唱歌俩了。 不可能，我要唱错了人家笑话，那我是对艺术不负责任。能忍 还这么 着？ 来来来 啊， 我跟你一块来的，你可以不相信。 怎么着？ 在座的观众朋友，各位，刚才是不是唱歌俩了？怎么样？ 刚才是我唱的。 是你唱的。 我唱的歌俩。 对， 您可听清楚，真是我唱的。 真是你唱的。 啊， 我唱的，你把我怎么样啊？ 你这打架来了是吧？ 什么打架？我为什么人家是爷俩 啊？ 罗成是罗毅的儿子。 对， 我为什么唱成哥俩？ 为什么？ 这里边有道理。 爷俩唱成哥俩了，还有道理？ 当然 有什么道理？ 有什么道理？后边我有词儿，往下听啊， 听词儿啊， 那谁？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罗成挨拜把兄弟， 嗯， 跟他的爸爸就是联盟啊， 拉平了， 联盟把兄弟，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呀、 啊！不来，你再说， 怎么意思？ 干嘛？ 干嘛 来你？下来了这哈，这么大人了你？ 怎么了？ 不识数的！ 我们哪儿又唱错了？ 你哪儿都唱错了？ 哪儿错了？ 一人几条腿？ 一废话，一人两条腿。 俩人呢？ 俩人四条腿。 那你怎么唱出八条腿来了？ 啊，对，八条腿， 八条腿， 对， 还对， 俩人八条腿， 俩人八条腿还对， 俩人就是八条腿。 他怎么八条腿啊？ 怎么八条腿啊？听词儿，听词儿，这后边有词儿了，你给我拦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呀、啊，还差那四条腿呀、啊，后边牵着一匹马走龙啊， 还有马呢， 凑腿来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连人带马八成山啊， 下来，下来！ 怎么又给我打住了？ 哎。人能上腾，马能上腾吧？ 那当然，人上去，马上去。 他马怎么上去的？ 马上去 啊！ 马上去，听。 该该， 哎呦， 摔死你这儿 吧！ 哎， 好， 该 好， 到外边了， 跑了，跑了，算你躲得快。 我这么聪明，我还让你打着我、啊？ 对对对。 别喝！ 你这个不能一激动，你得说什么？你得怎么唱什么？ 那 成 啊！是 你这不负责任， 不是 你不让人大伙笑话你， 那什么不是？ 是不是？ 他这里头有原因， 你得好好唱， 认真唱。 这你想这人啊上城 对呀、啊， 人上城马怎么上去？ 马他上不去， 马他原本是上不去， 对， 后来他这个人跟这人呢，他就上去了，这你就跑得了了， 弄了半天没锁开，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若问马。哎呀，噔啊，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瞧这德行， 人能啊驾云的马腾空啊， 上去了， 上去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位罗八爷， 噔噔噔， 站在这个城上留神看，坟地里钻出一个将英雄啊！ 你瞧英雄出这地儿， 那凉快！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只见他。左手递了一个掏灰耙啊，右手抱了一个火箭筒啊， 这叫什么装备呀、啊？ 刚从叙利亚回来，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位大英雄啊， 噔噔噔， 抡起这个掏灰耙的往下打，打这个落成直哼哼，打这个落成直哼哼， 当然、哎，我说你怎么打我呀？ 啊， 捂坠子没？ 哎，他这儿怎么着我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洪一、李嘉存两位合说的传统相声《五坠子》，舞台效果飒爽火爆，让人听之过瘾的。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北京曲艺界的代表人物曹宝禄先生的插曲儿《下井》。曹宝禄先生在单弦上风格自成一家，影响甚广，他也是北京曲艺很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现在啊，正是夏日，这一曲《下井》听起来更有散淡恬静的心情。 夏日天长如流长池塘为何花点 北京夏天的景致，这就是老北京生活当中的况味。听罢曹宝禄先生的这一曲《夏井》，我们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和您告一个段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 在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

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是一位创作表演兼优的演员，他创作的领域很宽啊，应该说涵盖了很多曲种，说唱兼优。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个崔琦先生表演的小笑话《半斤八两》。 民国年间，或那年头军阀混战，也不知道谁跟谁就打起来了。这打仗得需要当兵的，兵员不过怎么办呢？有主意，抓壮丁，或你也抓，他也抓，到农民家里头，有时候这个小伙子正睡着觉呢，哎，半夜里由被窝提了出来，塞一把枪，这就当兵了。这个部队里头啊，还竟是没枪的。那个说当兵哪能没枪啊？哎，过去那个军阀混战呢，这个当官的为了扣押军饷啊，吃空名字，所以这个排里也多出人来，连里也多出人来，他为了克扣军饷，所以呢竟是没枪的。哎，说有个小军阀这天抓了个壮丁，没枪怎么办呢？有主意，拿一把笤帚递给这农民，这就是枪，到战场里就拿它比划。这哥们接过这笤帚，这行吗？哎，我有主意，到战场啊，你拿它冲敌人瞄准，一边瞄准嘴里还喊着哒哒哒哒，我有机枪，我打死你。这位半信半疑啊，仗就打起来了，就给推到战场上去了。笤帚疙瘩往他手里一塞，子弹在身边乱飞，这哥们也没办法了，再说别的都不灵了，只好举起这笤帚冲着敌人阵地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有机枪，我打死你。嘿，您猜怎么着？这一喊还真灵，就见这敌人呢扑通扑通躺下好几个。这哥们一瞧乐了，嘿，这还真行啊。其实那不是他打死的，别人打死的。打吧，一边瞄准一边喊哒哒哒哒，我有机枪，我打死你。打着打着，再一看身边的战友啊，死的死，跑的跑，都没了。他一想，我这家伙哪管事儿，干脆我也跑吧。刚要跑，对过来个大个儿，敌人阵地上举着一个就跟那个大铁锅似的，不知道什么武器，冲他就冲过来了。他赶紧举起了笤帚，哒哒哒哒哒，我有机枪，我打死你。不管事儿，这位照样往前跑，跑到跟前，咣的一下子把他撞躺下了。撞躺下之后，这位没理他，踩着他就过去了。这位也往前跑，一边跑一边举着大铁锅还喊呢：“轰隆隆，轰隆隆，我有坦克，我压死你，我压死你！”哎，这也是假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崔琦表演的笑话《半斤八两》。下面还有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西河大鼓老艺术家孙雅君先生的一个录音的小片段。孙雅君青少年时期就已成名，1959年调入北京曲艺团，直到退休。在当年，孙雅君老师的西河大鼓是非常火爆的一场节目，无论是传统的长篇大书，还是新书，还有单段的节目啊，都深受广大曲艺迷的欢迎。由于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您您只能听一个小片段了，西河大鼓马前泼水，孙雅君演唱。